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下雨会冲掉的吗？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变不良怎么办呢？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难得的大晴天，我觉得这几天天气好到让大家都想出去玩一玩，而且我觉得最近也进入了北京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季节。今天我们就着这样的天气跟大家一块来说说旅游。当然了，最近跟大家说的还是京郊的旅游，因为有很多朋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可能目前还不能去外地，所以京郊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尤其近几期的节目我们都关注了小情侣的周末，因为前一阵刚刚过了七夕，七夕也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关注。今天跟大家一块在线上聊天的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京郊王王海春。海春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接着聊京郊。 哎，咱们今天让海春哥给聊聊这个关于京郊适合小情侣们一块出去玩的这些个民宿。哎，谈恋爱这方面海春哥当然是经验非常丰富了，是不是？ 不能瞎说啊，可不能瞎说，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现在可没有了。 跟着那个您的爱人也那个结了婚以后还是非常浪漫，是不是？ 对，这个没错，这个永远的要永保持爱的这个青春 啊！ 哎，所以你看，我说您这个恋爱方面经验丰富，您都跟嫂子恋爱这么多年了，一直还保持着火热的激情，我们都非常羡慕。也没事带嫂子，是不是也得去京郊的民宿，周末换换样，然后那个一块玩一玩，有点新鲜感，是不是，海春哥？ 这倒没错，从我们俩交朋友开始，然后一直到结婚这么多年，包括有了孩子。可以说京郊里头不论是农家院也好，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反正就是要时不时的要变那么新花样嘛。 哦，哎，海春哥，咱先聊聊，像您年轻的时候，当然您现在也还是年轻啊，倒退您刚跟嫂子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谈恋爱在京郊有什么可玩的？那时候您还不是京郊王，对吧？ 对，哎，但是这样，因为我最早的时候从事的职业呢，跟京郊的会议有关，所以呢，那时候呢，我是就是比还是虽然说不叫京郊王，但是比一般人对京郊了解还是多一些，然后，但是最早我做这旅游的时候，那时候还不认识，我媳妇儿呢，我媳妇儿是因为我后来做会议，应该说工作之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时我其实啊，在延庆的时候去密云的时候，有一个叫窈窕浴水库的，当时水库边上有一堆的那个培训中心，然后我当时在一家外村里头那个带会的时候，曾经就当时就想，因为那个会址的那个培训中心有大露台，露台外面就是那个窈窕浴水库，而且呢它是那个非常空旷的水库，然后天上呢又有明洁白的月光，波光粼粼，当时我就特别特别后悔，我说怎么没个女朋友啊？ 哎呀， 我说我要有个女朋友带到这儿来， 立刻就成了呀，马上就成了，多么浪漫，多么好的地儿啊！ 啊，所以呢，就赶紧找了现在的嫂子，来到了这儿。 啊、后来就为了利用工作这边认识我媳妇儿以后，然后我就跟她说这美啊， 嗯， 环境那么好，到那儿又能出去玩，郊区那么多，那时候去郊区玩还算是一很时髦的事儿呢。 啊，真的呀？ 对呀。 啊。嗯，那时候嫂子不要求说不，我要去巴黎，谁去昌平呀？不说这个， 那时候还没这么奢侈呢。 啊，哎，那个时候，咱现在往得有20年前了吧？是吧，海春哥？ 对，20年前。 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京郊是不是还没有民宿这个词儿呢？全国都没有这个词儿，是不是还？ 对，那时候没有。那个最早的时候，其实北京周边的话，旅游最早的话是两种， 嗯， 一种就是各大那个企业是单位的那种培训中心 啊、 当时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在密云水库边上啊，在怀柔水库边上啊，有很多的这种那个培训中心。 嗯、 再有的话，可能就是咱们常说老百姓说的农家院。我记得想当初我最早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去野三坡什么的，就5块钱一个床位 哦。 就那时候那肯定就是相当就是实惠，就是要不然是农家的，就是农家院、 啊、 要不然就是鬼的培训中心，就是两种、 啊、 那时候没有民宿的这个概念 哦。那时候您带着嫂子比如说京郊溜一溜玩一玩，也只能住宿的时候只有这几种选择是吧，也没有别的。 对，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嘛。然后或者要么那时候算是比较奢侈的 啊， 咱就去坝上草原了。 哦，去我们张家口是奢侈的。 对，那就算是比较奢侈了，去巴沙了。 哎呀，那时候谈恋爱真是省钱啊！哎， 那时候且不省钱，那时候挣的少啊，大家都幸福生活呀、啊。 哎，明白了。你看，咱们先跟海春哥回忆了一下，那个时候京郊虽然还是个京郊，但是在服务设施方面和现在，那真是天上地下了，是不是？景当然还是那个好景，但是除了好景以外，其他的那些配套的，那个时候肯定是跟不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哈，春哥。 对，我觉得因为现在呢，人的那个一个是那个物质生活丰富了，二是精神生活也丰富了。每个时间不同，在京郊的旅游度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例如最早的时候，90年刚实行这京郊吃那个出游那个会议的时候，那个我没说，我都可以背下一贯口来。一说是什么哪家多少村，我那什么样的好啊？ 嗯， 保定游泳、桑拿、台球、乒乓球、卡拉 OK、棋牌，全都有，是吧？贯口 哦，就全都有。 对，一说这个，那时候就讲究保定 啊， 保定游泳、桑拿，这有这个就算哎，我高档，我享受了。 哦， 那时候都是冲着这个去。 流行打保龄球到京郊， 那时候为了保龄球争道，好家伙，那个。打架的事多了，那个 真的呀。 对，当然了，你就这是最早期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刚刚有点钱，刚刚知道享受，那时候是那样。 这是19几几年的事儿，是不是？九几年的事儿， 90年代末吧，应该是90年代中后、 啊、 后期的时候就开始了。 啊， 包括这个是21世纪初的时候。 嗯， 但是很快这个浪潮就基本上就快消失了，然后开始流行什么打网球， 哦， 是吧？打羽毛球， 嗯。 啊，然后泡温泉， 嗯， 然后这后来就越来越多的这种不同的享受了。保龄现在基本上都拆完了，应该在京郊没什么保龄的度假村了， 嗯 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更多的一种享受，就说我可能什么都不用， 嗯， 我可能就找个地儿喝个茶， 嗯， 跟朋友几个吃个烤个串，然后有山有水很安静的我就待会儿，大家一块聚的这种感觉。这种休闲的感觉是越来越多了 哦。哎，明白了。从那个海春哥给大家叙述这个这么多年京郊变化的趋势，可以看出现在大家越来越不爱动了，是不是？从最早的各种球，到后来的什么球，求求你别让我动，是不是？就想待一会儿。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啊，确实挺大的，对不对？那个好多年轻人，我在地铁上也能看见，哎呦，那个上下班的路上昏昏欲睡，感觉就明显的觉没有睡够的那个样子，都很辛苦。大家现在到了京郊，比如说租一个小院子什么一块玩一玩，尤其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人家现在年轻人人家谈恋爱都是什么样啊。那什么看电影啊，什么唱卡拉 OK， 现在好像都不是太流行了，是不是？而且有好多因为疫情，电影院可能去着是不是俩人还得隔着坐， 是不是？你这看电影隔着坐，那还看什么？还不是在家看呢？是不是？那 没错，没错，没机会握手， 对对不对？人家要是那个正在那个朦胧期，两个人想借机会，是不是制造一点点小小的身体接触的时候，你隔着坐，那就也够不着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去京郊玩，哎，几个朋友或者几对情侣，然后约一个这种小的院子什么的，还是个挺好的选择。哎，海卓哥，您跟大家说说这几年是不是主打这种为小情侣啊什么的这些的特色的酒店民宿越来越多了？他们都什么特色呀？ 我觉得是现在这样啊，就是说京郊民宿的话真是日新月异， 嗯， 尤其是近最近这三四年， 嗯， 然后那个所有的民宿都找越来越有个性的话的一些开发， 嗯， 当然了，因为现在周末最大最大的群体一定是亲子， 嗯， 就是亲子类的一堆， 哦， 但是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符合那种就像您说的那种小情侣似的， 嗯， 但是他一般情况下不是说整个民宿都是小情侣，他可能会挑出几间房来， 哦， 回来单独做。因为我觉得啊，所谓适合情侣，那可能有几个要求， 嗯， 一是必须得静安静， 哎， 不能大家夸都挨着很近的话，那闹那不可能， 嗯，嗯 啊，然后呢，而且呢，基本上最好是就是所谓的这种独门独院， 嗯 啊，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浪漫的一些设计的一些设计感， 嗯， 尤其是所谓的网红打卡照相地， 哦， 设计那么几个位置，哎，那女孩坐那拍出照片来，哎，特美，哎，这就行了。 啊，哎呀，海春哥还是有研究的啊。不愧是京郊谈恋爱之王， 别下风 啊！那个，那海卓哥，那您跟大家说几个吧，说几个，咱们是按着区来呀，还是按什么方向？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也选选。 我这样，我就因为我觉得京郊民宿太多了，没说嘛，就是从零几年开始，那时候可能不到十家， 嗯， 到现在我觉得恐怕得有一两千家， 嗯， 恨不得快村村都有了， 嗯， 如果我说都说完了，可能也说不过来， 嗯， 咱们大概有一个方向，今天咱说到哪算哪，然后有机会咱再多说。 好嘞， 我每次啊，一般都是反正按这个北京郊区县的这个位置，大家可能心里没数，但是对我来有数，我这样不会丢哪个区县， 啊。 我一般都是从西南开始，然后奔北，然后奔东，然后绕一圈， 行， 这么走 啊 啊， 就是那西南啊， 对，就是西南的话，一般往西走的话，就是房山和门头沟嘛， 对， 啊，房山那边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好看的地方，和一个是那个拒马河，一个是那个大石河， 嗯， 然后这个两条河的话，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这两年新兴的地儿，是现在不是秋天了吗？秋天了，马上就该有红叶了， 哦。 而现在我觉得房山有一个点儿，一到了红叶季的话，整个那条山谷就堵。 嗯， 我觉得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去那边看红叶、驼峰岭。 哦， 啊，这个是现在名气比较大的 啊。对， 而且驼峰岭这边呢有几个民宿，我觉得都还可以，但是符合我认为的所谓的那个就是情侣的。 嗯， 一个是。在坡峰那个岭景区里头， 嗯， 有一个叫云上石屋的，啊，现在民宿的名字都很好听 啊，对对对，挺浪漫的哈。 对，那这个云上石屋呢，它有好几种房型，但是我最喜欢的它那房型就是说，所谓情侣住的是有一个在半山腰的地方，有一个类似于一个栏杆式的小那个小木房子，就是上面一层，底下是栏杆式的， 嗯， 然后那个独院，然后有一小那个。小露台似的小平台， 嗯， 然后眼前特别的开阔，如果真要等红叶红的时候，你能看见这个红叶谷的那种感觉， 嗯 啊，而且相对来说它不是挨着的，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儿不错，而且的话，出门就是景区，它在景区里头嘛，然后这里边有两条山，有两条路，一条路可以爬山，如果要是，女朋友你喜欢往上面走的话，那又怕累的话， 嗯， 那边有个鹰嘴崖， 嗯， 鹰嘴崖那个位置，说来挺刺激的。如果站在那崖头那嘴那位置，那就是真是就是一悬崖的感觉。 哎呀， 是吧？你可以有英雄救美的这个机会啊！ 啊，不危险吧？ 它有栏杆的，你只要不出去就行 啊。那就行， 但是你可以，对，他女孩害怕，你可以不是有机会可以 啊？ 好多爬山的时候。 是吧？都可以这样吧。 海叔哥，这都是经验之谈，大家都赶紧都拿小本记下来，是不是？ 对对，一定要找一个能爬山的地儿。女孩很容易累的。 对， 你得体现一下啊。 一累了就说你把我背上去，再把我背下来，是吧？这时候就考虑到自己的体力行不行，别被人一考验，考验出哎呀，小伙子外强中干，身体不行，是不是下山吹了？这也要考虑到这个风险，对吧，海春哥？ 是是是，而且他如果要是不愿意上山，假如你也爬累，他还有一条山谷，你这山谷里头走，然后那里头呢有一个那个玉虚宫，一个道观，但是这个呢是有历史故事的，它有那一块有几块石碑。其中还有那个大太监李莲英的那个名字在里头。如果您要是对历史对文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这儿讲讲清朝的是吧故事，皇宫里的故事给姑娘讲讲，是吧，把你的历史的东西文学的东西能展示一下，也不错，而且相对来说没那么累，我觉得也挺好啊。这是那个驼峰岭里头，然后呢，如果是假如在那个驼峰岭的那个外头的话，也有一个地儿，我觉得挺好，就是黄山涧村，黄山涧村那块有一个那个我比较喜欢的，有一个民宿叫曼兰的四季，你听那名儿是吧，也特浪漫，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跟《诗经》相关，诗经》里有一首那个那算是词的那段诗啊， 诗 叫。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他那个这个民宿里都是叫你叫蔓草，零露，有美，他就把里边这个诗经里的词儿给摘出来，有美就是那个美人啊，你说就是这种感觉，他一定设计的特别的浪漫，然后房间呢又相对来说呢比较那个特别干净整洁，而且它比较新，而且这个那个村子呢它现在基本上整体搬迁了。然后呢里头还有专门的那个香草的那个博物馆，还有专门做那个面包的烘烤面包的地儿，就是在村里转转什么的也挺好，而且这里边吃饭地儿也挺多啊，你如果你要是喜欢那个听故事的话，以前那个有一老电影叫那个背篓商店啊，就是以这儿为原型拍的，现在那个商店改成餐厅了，是吧，你带着女孩去那儿讲讲这个故事，聊聊天， 对， 这种那个房间特都很舒服。 姑娘说你多大岁数，这电影我都没听过，是不是就是隐瞒年龄？ 这个电影我是因为知道这地儿我回去再找的这电影 人说我问我爸了，给我爸发微信，我爸都没看过。你是不是已经60多了？说 黑白老电影。 真是不显示自己有文化，我觉得海春哥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就出去以后显示一下自己非常博学，对吧，小伙子男性有时候什么时候能让女性觉得哎你很有魅力，一是当然外形上那个阳光俊朗，这是先天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博学，对不对，再加上幽默，可能那个姑娘就会对你有好感，提前多准备准备，人姑娘问你哎这个为什么叫这名，你堂堂堂诗经是吧一背303首，夸夸你都给他背一遍，哎呀姑娘当时就臣服了，实在太有文化了，是不是，海叔哥就是靠这个啊， 咱们开个班得了。现在那个这个恋爱那个提前恋爱，就是恋爱提前预习班，讲讲京郊历史文化，讲讲自然博物的，这带姑娘出去，好家伙，见什么说什么，那你想想， 对， 不成才怪呢。 咱们应该是这样，海叔哥，你看你这个思路，我觉得太过广泛了。咱们呢，以后把这些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些民宿啊，咱们都总结一下。以后呢，大家谁想订这些民宿呢？订之前咱们给他出一个，比如订这个民宿，你需要知道什么？订一个只有攻略，是不是有针对性的、有地方使的？然后给他讲，然后收他钱，是不是？ 这家民宿的周边的历史文化、 哎， 自然博物、好吃的，然后特色采摘。特色餐厅，咱给他都说完了，我都给他讲清楚了，然后再去，你那多棒，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感觉你不知道带了多少姑娘来过了，是不是？太熟了，这个感觉也会被怀疑，是不是，海春哥？ 是， 咱们还是要为人考虑，但是我觉得这种服务应该是做到的，就是大家别管是通过什么渠道，我们当然开玩笑了，别管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一下这相关的周围的知识，相关的一些背景，肯定那就算不是为了那个跟女朋友显摆，那人家自己了解了解，不是也长知识吗？是不是？ 对，没错。 哎，这是《诗经》的这个啊，还这首歌 啊， 嗯， 南昌刚才说了房山了， 嗯， 房山，那我再说一个，其实和房山好多啊，我就是因为说不来， 嗯、 说不来，然后咱就往下一个，往门头沟走， 嗯。 门头沟其实民宿发展的也很多，就是门头沟啊，你要它酒店不多，几乎没什么正经的度假村，但是它的民宿这两年发展的特别的快。 嗯， 然后那个因为门头沟和房山这是我觉得是北京京西古村最多的。 嗯， 在这些古村落里头的民宿，我觉得都特别的好。 嗯， 例如啊，就是号称那个说带女朋友那个。你带女朋友，就男的最大的愿望什么呀？就是要摘星星，是吧？ 摘星星， 要星星给星星 啊、 哦！那咱们找一个离星星最近的地儿， 哦、 是吧？ 大兴野生动物园是不是？ 学大家的那不行， 要星星可以给星星，要狒狒还有狒狒，是不是？要啥有啥？这个离 都学坏了，都学打架了 啊！离星星最近的地儿，海春哥是门通沟，是不是？ 对啊，因为北京在北京范围之内海拔最高的就是灵山了。 嗯， 啊，灵山的话，那个那边那个最高的一个村子，应该是叫江水河村。 嗯， 啊，在这个村子，然后有一家那个民宿，叫银北2303。 嗯， 为什么叫2303啊？它就是因为它海拔高，高到这那个 它的海拔高度 最高，海对海拔高度是2303米。 哦。 然后在那么高的位置，对呀、啊，那你可不就手可摘星辰了吗？ 啊、 哦！而且这个地儿，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凉快，甚至可以说冷 哦。 就无论你多热，就是咱们夏天多热，那儿晚上恨不得得穿大衣，就这个感觉 啊、 哎。就是说，那你想想，就是在夏日炎炎的这种情况下， 嗯、 啊，现在还有秋老虎呢， 嗯， 就是你带到那儿去，是吧？那得需要温暖呀、啊 哦， 是吧？ 哎呀，这是你看海春哥还是比较老道，是不是？处处都是玄机，你不知道大家体会到没有？海春哥这个用意啊，就是体现这个男生是不是很细心的时候到了， 对 吧？对 呀、 啊，你不能那个像现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你老给人带一件衣服，对吧？这让人就说你这是六月天的棉袄，多余，是不是？非要给人披、 啊， 为了显示自己关心。到那边冷了，你先不告诉他，对吧？然后你那个等一上去，哎，怎么这么冷？我带了衣服专门给你。哎呀，你看这小伙子非常细心，成了，是不是？ 你很上道啊，你非常上道。 我这主要是把那个海春哥的潜台词都得说出来，所以点明了大家，不然那个海春哥给大家创造这么多机会，大家没有把握住，这我们看着心里也是非常着急，是不是？在这个地儿，海春哥说冷，多带衣服，当然自己也要多带，别那个感冒了。对吧？这个也是不好的啊。 是。 嗯， 然后如果这个离这边附近还有一个那个地儿，我觉得挺好。就是北京市那个也算是一个有一个文化特点。 嗯。 唯一咱们的毛主席在做过那个批示的，就是亲自批示的一个村子。 嗯。 是在那个百花山的那个黄安坨村，然后至今那儿有一个博物馆，就专门展示他这批示和这个村史馆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毛主席的一个广场，我觉得都挺好看的，而且海拔特别高。 嗯， 我觉得那个地方，他那地方有一个，首先说那边有一个民宿叫百花山社的， 哦， 特别好看，特别漂亮，尤其是他那个位置啊，是整个面对百花山底下那个山谷。 嗯， 如果你要赶上像这前些日子雨多，雨后天晴。90%会有云海出现， 哦， 特别的漂亮，因为你在那海拔的那个百花山就很高嘛，你在那么高的海拔上，那个云海就在你的那脚下，在你身边，而且近处是碧草，远处就白云，那种白雾的蒸腾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就跟仙境一般， 哦， 特别的美， 哦、 啊，他们应该，而且他们的服务有什么各方也不错，而且那上面还有这个高山芦笋。还有各种特别当地的特产的一些苹果都特别好吃 哦， 我觉得可以去，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浪漫的这种感觉，哦、云海的感觉， 哦， 可以住这百花山社， 是吧？这一聊，姑娘觉得你看这人不实在，云里雾里的，是不是？我在开玩笑，非常好，又 都是知识， 有美景，有美食，这是姑娘最喜欢的哈。海春哥，咱们上半段先介绍到这儿哈，您也是收拾休息，给手机充充电，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给您打过去啊。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邀请京郊王王海春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我们京郊有哪些民宿是适合情侣一块儿出去周末玩一玩的哈。刚才我们请海春哥也跟大家讲了几个了啊，而且这里边知识点满满啊，是吧，还有很多海春哥的小心思，讲了房山，讲了门头沟的一点点。我们接下来让海春哥接着跟大家介绍。嗯，海春哥咱还从门头沟这儿接着说如何啊。 然后那个，因为反正门头沟啊这两年新开的民宿挺多的， 嗯， 我觉得说实在好多都挺值得看的，尤其是在清水镇附近， 嗯， 像什么那个小龙门村的那个朗诗乡居啊， 嗯， 还有一个李家庄的那个创意乡居啊， 嗯， 包括那个有一个叫西达摩村的， 嗯， 这西达摩村里头呢，你看西达摩的这名就挺好玩， 哦， 因为这个真是相传是达摩祖师八代弟子曾经在这儿修行， 哦， 嗯，而且的话，你说又开就是红叶的事儿，这个西达摩村的红叶特别好看， 嗯， 漫山遍野的红叶， 嗯。 他呢新开了一个叫野奢的民宿，银北野奢的民宿， 嗯， 然后这个民宿的话我都特别新，有山有水，它前面有一大片的水，而且它有那个游泳池， 嗯， 是吧，你可以教教游泳啊，是吧，嗯，然后还有那个它里头还有健身房，还有观星月露台的浴缸， 嗯， 我觉得都是反正女孩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 哦， 我觉得都可以， 哦，哎， 来，然后 这个听着也不错， 对，确实不错， 嗯， 而且说了完这些之后，但是其实我更喜欢嘛，刚才说那些古村落的话，就现在最有名的就是川白景区，就川底下那一片， 嗯， 然后川底下呢，一个是在川底下，原来本身你要喜欢那种古朴的中式的，可以去那边有一个叫川舍的民宿， 嗯， 我觉得也不错，那个他们家那个祖孙，那应该是父子二代， 嗯， 在那个就是当地人。我觉得听他们讲当地的故事挺好玩， 嗯， 然后再有一个，其实我更喜欢的，但是有点太奢侈了啊。 哦， 这是我觉得民宿里头一间房一间房一个院里头应该最贵的了。 哦，那得多少钱？ 如果赶上，如果周末的话，应该可能小3000块钱 一天。 如果节假日得4000块钱。 我的天，那得服务多好！ 如果平时的话，反正1800左右，也将近小2000了。 哦，哎， 非周末， 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考虑，因为嗯，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不一样，咱们觉得奢侈，有好多朋友人家觉得，哎呀， 对， 毛毛雨啦，是不是？这不就是我吃一顿早点的钱吗？对吧？ 对对，反正如果要是您对钱就是 比较宽裕啊。 对，我觉得这地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有几间房，有几个院子，我特别喜欢。 嗯， 那一个叫，都叫什么？小山顶， 嗯， 小破房， 嗯， 小洞房。 哦， 别看是小， 嗯， 很大。 哦， 床也大，环境也大。 嗯， 设施极其奢华。 哦， 极其奢华。 嗯， 然后尤其是这小洞房，你听这小洞房的名儿， 哦， 多浪漫呀！ 哦， 洞房。 哦。 但是就是这洞房这俩字儿，他倒不是说的是新婚那房 啊， 他那个房间设置的真的跟岩洞似的，是一个洁白的溶洞的感觉， 哦， 岩洞的感觉， 嗯， 就或者有点像霍比特小屋似的， 哦， 那种感觉，但是它里边是白色的，特别洁白， 嗯， 窗和它大透光性也都特别强， 嗯， 而且的话它那个就是有超宽阔的SPA按摩水疗池， 哎呀， 还有星空那个小天台，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餐也特好， 嗯， 就可以说是叫海鲜铁板烧吧， 海鲜铁板烧，我的天哪， 像那个芝士焗龙虾， 哦， 新西兰羊排， 哎呀， 安格斯牛仔骨， 哎呀， 南美大白虾，反正总而言之吧，我觉得就是特奢侈。 哦， 确实是，反正倒是挺，真是挺美，环境挺好。 嗯， 它是在那个黄岭西村，这也是一个老村子。 嗯， 啊，这个村子里头也特别安静，然后四面环山。 嗯， 我觉得真是很舒服。如果要是真的，啊，是吧？咱们有钱人可以感受一下 啊。 我觉得，但是还真不好定。 哎， 这地儿， 我觉得三四千这种吧，或者平时一千多，对于好多朋友来说，也不是说那种遥不可及，对不对？人家要真是处在跟这个女朋友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是不是三四千，人家偶尔一次也还行嘛，又不是天天在那儿住。 对 吧？ 我是觉得，反正这事儿确实，反正还是比较值的。 哎， 啊， 嗯， 真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超级浪漫的这种感觉。 对啊，而且你花钱多，姑娘觉得你重视她，是不是？怎么说都是有理的。 对对对。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我们吃饭时候聊天，哎，得给我看一个那个别人给他介绍的一个相亲对象啊，然后说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一看人家那个姑娘其实长得也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啊。我说不错不错，我说这个怎么了？他说这个我跟他出去吃饭呀，人家姑娘一看我带他去那个饭馆，人都不跟我去，说那个低于3000块钱一顿饭呢，人家觉得我不重视他。你看，人家是有 那没问题了 啊， 3000块吃一顿饭，这300块钱一个人就解决了。 对，你看，就这种，那是就是说明大家有不同的消费层次，对不对？这也不是存在说谁好就谁坏了，谁什么嫌贫爱富，没有，人家就是这个消费层次的，人家觉得你低于3000，就是对我美貌的这个侮辱。对吧？那我就得吃那个，那有的是人，人家给得起这个，是不是？咱们呢掏不起，咱们就住其他物美价廉的，对不对？多长点知识，是不是？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京郊民宿确实，其实从多少钱都有。我认为啊，能算得上民宿的， 嗯， 最便宜的应该在5-600块钱一间 哦， 然后最贵的可能真的。有上万的， 上不封顶是吧？ 少了啊，那个就极少了，基本上三四千就算很贵的了 啊。 啊，正常的话，平均起来民宿就不管这院子几间房啊，就平均起来一间房应该在1000左右 哦。 平均起来就是正常的话，民宿 嗯。哎，就是哥，咱们说了这个比较，您觉得比较奢侈的，当然了，您也介绍了一下，我觉得按人这个价格，人家这个设备和配置，我觉得也没问题。对吧？是人家那个有这个消费能力嘛？人家肯定愿意住的好一点，吃的好一点，人要花这个钱也可以。咱们说完这个，咱们再说点别的，是不是？门头沟就这两个，是不是？您比较推荐的？ 我刚才门头沟说了，可能得5-6个吧，7-8个。 啊、哎， 我这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好。 嗯， 所以咱们我觉得不用纠结。 嗯， 我直接提的那几个，我觉得都可以，其实都可以，但是价位可能有不太一样的。 嗯， 风景有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您愿意，可以挨个试吧。 哎， 而且不只是门头沟啊，别的我没说嘛，这刚说俩区， 对， 还那么多区呢。 对 啊， 嗯， 什么样的条件的都有。 对，咱接着来啊。 如果要是反正从房山如果再往北这边走的话，往偏东一点，那就是应该昌平。 嗯， 昌平的话相对来说啊，民宿倒不是像别的地儿那么多。 哦， 但是有一家我是比较喜欢的。是离凤凰岭很近， 嗯， 那边也还有一个那个白虎涧，号称后花园那地儿， 嗯， 然后有一个那个叫后院的村， 嗯， 那个后院的那个民宿，前后的后，那个院子的院， 嗯， 他们那个我觉得就是他们那个几个大股东，其中有几个股东都是特年轻， 嗯， 就是他们是而且是本身学设计的， 嗯， 啊，而且他那个其中有一股东就是当地村里的那个就是都是 村民。 对，所以说呢，他那设计呢，我觉得特别有灵动性， 嗯， 而且呢，都设计的跟就是年轻人可能会更喜欢的， 嗯， 尤其是他那有一个 loft 的那个房间， 嗯， 有上下两层的， 嗯 啊，然后底下一层有客厅，然后可以那个自己做饭什么的，上层二层是那个住宿的，而且有窗户能看到那个就是凤凰岭的那个山， 嗯， 而且还有一间房，我觉得特逗，叫嘻哈风， 哦， 对，就是那种 说唱风格啊，都是大金链子，是不是？ 感觉就设计的，反正有点乱，但是又很整齐。 嗯， 就是比较现代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年轻人。 嗯， 去那儿的聚会啊，或者说自己玩去啊，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嗯， 昌平这个是因为我是觉得比较适合，可能 嗯， 就是这种年轻人去。 嗯， 然后除了那个昌平，如果再往北的话，那可能就是延庆这一带。 哦， 延庆的话，我认为是京郊的话，可能各个政府里头相对来说啊，对这个民宿可能是扶持力度比较大的。 哎， 对，然后而且延庆这边的民宿呢，相对来说，我认为做的也更规矩，他们也更团结。 嗯， 就是民宿之间互相联系也都比较多。 嗯。 那边呢我觉得就像比较好看的，像那个石峡关，就号称李自成进北京闯的那个进来的那个关，石峡关。 嗯 啊，那儿有一个时光长城。 嗯 啊，听着名儿也可以知道，因为北京现在有号称叫长城民宿带。 嗯 啊，你从平谷一直到门头沟，这沿着长城有好多跟那个长城相关的一些民宿。 嗯 啊，我觉得那个也是这个天儿也是，它就叫时光长城。 嗯， 然后有几个院子，但是我其中最喜欢的有一个院子，它是它不是 loft 的，但是两层的，这是一层，所以说那个大玻璃极高极长的也是， 嗯， 然后那个光线极其充足， 嗯， 然后小院里有摇椅什么的，我觉得那个特别适合情侣那一间房， 嗯 啊，而且这儿有长城文化， 嗯 啊，这个我觉得就不错啊，然后还有那个像那个靠近那个延庆东侧那个延留路上那边还有像那个。有一个叫一棵树的，它是属于那个徽派的， 嗯 啊，还有左邻右舍，他们都是那种徽派的那感觉， 嗯， 就是非常小清新， 嗯 嗯，我觉得好多这个女孩都特别喜欢在里头， 嗯 啊，然后延庆这边还有的话，像那个比较有名的，像大隐于市， 嗯，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原乡里三思， 嗯 啊，还有像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那个最早做的比较成功的山楂小院，这名气比较大，是算的当时做的比较火的一家。 嗯 啊，什么先生的院子什么的都在延庆这一片。 嗯， 我觉得都是环境都还不错，而且延庆的话相对来说比北京也是温度要稍微低一点， 冷 啊，然后这个空气可能也还算比较好。 嗯 啊，我觉得那边而且景区也特别多，包括现在的世园会，包括马上就要开始冬奥会。 嗯。就去我们张家口了，要马上再往那边，是不是？ 给老往你们老家转，所以说我觉得延庆也不错， 嗯 啊，然后从延庆的话，如果再往东的话，就等于是怀柔了。 怀柔 应该说是京郊民宿的起家的位置，应该算是 哦。 应该我认为的京郊最早的一个能算得上民宿的。应该就是在那个慕田峪底下有一个叫小园的， 嗯 啊，当时那个做的民宿，那时候应该还零几年吧，还是几年，反正挺早的，当时 那还真是。 然后当时的话，我记着就是一间房合到1000多块钱了，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呀， 啊， 我说在那个你像零几年的时候，那大家工资都不算太高呢，1000块钱一间房， 有人住吗？ 卖出去吗？但是人家生意很好啊， 哦， 人家是什么？但是主要是以可能外籍人士比较多 啊， 守着长城啊，最早开发长城民宿的这种感觉的， 嗯， 就是他们那个田仙峪啊，或者慕田峪那一带， 嗯， 那一带的， 嗯 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应该是最就是京郊民宿的，应该算是最早，应该是从那边开始， 嗯 啊，所以说怀柔的话，民宿也发展的相当的好，也特别多， 嗯 我觉得像比较有名的，像那个鱼塘民宿， 嗯， 是在那个靠近渤海镇那边， 嗯， 然后还有的话，我还挺喜欢有一个叫瓦蓝的，这是砖瓦的瓦，蓝色的蓝，这个瓦蓝民宿，我为什么觉得好玩呢？它也要么刚才您说那个，咱这爱情嘛，这个 啊，爱情， 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过有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叫《幸福三重奏》， 哎，没看过，您说说吧， 好多人知道，但是我提一个人肯定知道，例如。那谁大 S 啊大 S， 例如 汪小菲是不是？ 对，还有福原爱 啊 蒋勤勤 啊知道了， 这些以夫妻的在这个院都住过 哦 啊，环境特别的好， 来过名人是吧？人这个院子， 就是当时拍那个片子的时候在他们那儿拍的 啊， 所以说你是不是咱们这不是讲究爱情嘛？ 嗯， 咱这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结婚嘛？得有家庭嘛？ 哦， 这是幸福三重奏的那什么地儿啊？ 啊， 拍摄地 啊。 然后他那块儿的包括大草坪，包括他那咖啡厅、水吧， 嗯 啊，包括他那个就是外面那花花草草什么的都特别的美，而且真的四面环山。 哦， 这个位置呢稍微有点远，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那个雁栖不夜谷，就沙巴纳里那条沟， 嗯， 他要从那条沟一直再往里头走，盘山 盘到最里头， 嗯， 才到这个地方，所以绝对清净，绝对清净。 哦， 啊，你说看星空也好看，那个什么也好，就是听虫鸣鸟唱也好，都是一个绝佳的这个之地。 住这儿能结婚，是海春哥说这个地儿有深意，是不是？ 对 啊求婚肯定能成功。 是啊，然后包括这边怀柔的话，还有一些像那个他们当地人做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就是有一个叫老木匠的，啊，是当地的那个就是那个人就是这个他们家里头本身就做木匠，他们家好多那玩具也好或者家具也好都是用自己老爷子做的， 嗯， 哎，我觉得那也挺好，而且就紧挨着那个淮沙河边上，然后外面你如果愿意的话出去玩玩水什么的也很方便， 嗯， 啊，然后还有一家我觉得算比较新开的，我觉得也不错， 嗯， 是在响水湖那附近，啊，有一个洞台村的叫景林丽林民宿的，也叫景林，也叫丽林，他们连着。然后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它里边好几个大草坪子。 哦， 大草坪就是一般很少有民宿有那么大面积的那个园区的，一般就是几间房嘛。但是它园区特别大。 哦，园区人家这个。 对，它园区大，而且有那个池子种着花，然后那个草坪，还有露天电影院。 我的天哪！ 也有露天的泳池，哎，我觉得挺好。而且的话，它那个房间呢有 loft 的，还有那个有一个大露台。 嗯， 哎，我觉得坐在那露台上就能正好能看到这个村子和这个山谷的，就山里头这个景色。 嗯， 哎，我觉得挺浪漫的。啊， 带个帐篷在草坪上露营行不行？ 人家有帐篷 啊，有帐篷。 你要山西的话，也可以用他们的帐篷， 啊， 也可以做帐篷。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拍摄每个角度拍照片都特别好看，而且它那块正好能看见那个长城那有一个 V 字形的那个位置， 嗯， 它等于是在大真峪长城和响水湖长城，往南一点儿， 嗯， 就这俩都能看得见。 哦， 啊，我觉得是吧？你可以带姑娘爬长城，然后回来休息休息，然后玩玩都，都，哦，我觉得挺好。 啊，不要去房间了，就在草坪上住吧，是吧？草坪一个帐篷才200，是不是？ 200不给，但是 是吗？ 对，但是它这还行，它比一般的帐篷要反正要舒服一点 了，哦，大一点是不是？ 对，稍微大一点。 啊，明白了啊。这个也不错，这个环境我觉得听起来就比较诱人，又有草坪，又有花园的，是不是？很少有民宿有这么大的这些设施，我觉得。 对，一般很少有这么大的园区的， 嗯， 但是它而且它那儿就上百年的核桃树，上百年的老栗子树， 哦， 马上就熟了， 都能吃。 哎呀，拆了你可以吃啊！ 哦， 还有院里还有苹果树， 哦， 就跟小果园似的，都果园不算小，大果园。 哦，连饭都不用做了，是不是？在园子里就吃饱了。 对，现在的青核桃是最好吃的时候。 对，哎呀，真是不错，青核桃确实也好吃。栗子炒一炒，是不是再来点苹果？饭都不用买，又省了钱。 对， 嗯。 然后这是怀柔， 嗯， 怀柔的话，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密云， 嗯， 密云也民宿也挺多的， 嗯。 我觉得呢，像我觉得那个有一个那个，但是有点远啊，单程140公里。 妈呀！ 但是。也就在武陵山那边，因为武陵山它叫武陵山居， 哦， 嗯，应该北京市的最东头了，就马上就到承德，就河北那边了， 嗯， 啊，它最大特点是就是在山坡上做的那种，有点类似于泡泡屋， 嗯， 是吧？还有那个星空房， 嗯， 啊，就是一般小姑娘们可能小女生们就比较喜欢那种浪漫的那种， 嗯， 那种感觉的。 海叔哥，我多问一句，星空房的意思是没有房顶，是不是？ 有房顶，只不过它透明能看见 啊，透明能看见。 那叫这样露天的，那受得了啊？不蚊子咬 了。 不过那地方没蚊子，海拔高的地方一般没蚊子，那边很高 啊。然后那个房顶是整个都是一个玻璃的，是不是？ 不，它是一部分，应该是。 哦， 对啊，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比较浪漫的这种地儿。 嗯， 除了这个雾灵山居以外，然后在靠近那个司马台下头。有一村子里头，我觉得还也挺好玩。它有一个叫丫头的客厅的 哦， 有一个民宿， 嗯， 然后它里头也是可以一间一间房的住，也可以说那个三四间，然后包一个半个院什么那种， 嗯， 然后它里头其中我记得有一个院，有一间房子里头，就是里边有昆曲的衣服， 嗯， 然后愿意的话是吧，你们进去以后穿上青衣， 嗯，cosplay 是不是？ 对呀， 啊。唱个西厢记俩人，是不是？ 对啊，而且那个他们家那个边上就那个村里头， 嗯， 苹果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哦、那个红薯，那个这是应该是富士的苹果 啊、 哦、啊，然后又脆又甜， 嗯， 而且不贵， 嗯 啊，那你愿意的话可以去尝尝去。 哦， 对， 这也不要钱，免费吃是不是？ 哦不，这要钱，这要钱，那跟村民买啊。 那没有刚才那个院好，刚才那院不是随便吃吗？是 没少，没那么多呀、啊 哎。对，该花钱还是得花钱，不要太抠啊。 对， 出去让人家姑娘瞧不起。嗯， 密云的话，好东西吃的就秋季的话挺多的。 嗯 啊，你像那个黄土坎的鸭梨，光头峪的香酥梨，新城子的苹果、 嗯。哦， 反正我觉得要带姑娘去，一定给家里头买点。 哦， 给带回去是吧、 啊？ 给未来的岳父岳母，得送点好吃的。 哎呀，这太懂事儿，连那个其他的方面的人际关系都给你想好了，是不是？ 是啊， 啊，是可以带一点啊。 对，然后我觉得除了那个鸭梨果丁，还有的话，也是名气比较大的，像那个山里寒舍， 嗯， 这个作品时间比较长了。 对， 它山里寒舍的话，除了它有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四合院似的那种房， 嗯， 然后现在做的最浪漫的话，应该都是那帐篷似的。 哦， 它这整个那个山坡，那山坡其实挺陡的， 嗯， 就是由那个梯子一层一层一层的， 哦、 就是跟那个有点类似于风车，又不能说风潮吧，就是一块块整个那个山壁上全都是这种 帐篷 小帐篷房子， 嗯， 对，底下然后可以等晚上的话又可以做篝火呀、晚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那块看星星也特别美。 嗯 啊，而且也能爬长城，那边有一个51径长城， 嗯， 我觉得也不错，在北庄镇的那甘峪沟， 嗯 啊，我觉得如果是，我觉得夫妻啊或者啊 小情侣啊， 对小情侣的、 嗯， 我觉得也合适， 嗯 啊，这是说了， 就剩顺义了，是不是？ 啊还有平谷 啊、哦，平谷， 平谷的话民宿也挺多的， 嗯， 但是相对来说要说，就一个金海湖边上有好多民宿，但是他们可能不太适合一间房一间房的 啊， 出租都是成院的 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是挺喜欢的啊，有一个叫金塔仙谷的， 嗯， 啊是在黄松峪那边有一个塔洼村， 嗯， 啊它那个本身原来其实一个是一金矿那边，金矿给改造了以后， 嗯， 然后那个村子里头改成那个的，保持的比较原始的风貌，啊，但是它那一块的餐厅啊，还有它那房子呀、啊。我觉得修的非常有特点，里头的设施也比较好。 嗯 啊，如果要平谷的话，可以看看那个金塔仙谷民宿。 哦 啊，我觉得可是不错的。 啊、 哦、啊，顺义这边，我觉得民宿也挺多。 嗯， 比较浪漫的可能就是，就那个世界那个花卉大世界吧，那个应该叫 啊、 哦，就是顺义那个里头有几个那个类似于 顺义鲜花港是吧？ 啊，对，鲜花港，顺义鲜花港 啊。 哎，还真，你瞧，我就一下想不起来了。那你还能想， 嗯、 看着没少在郊区玩。 在花这方面，我比您强一点啊。 然后在那个香花港里头，有那种民宿的话，它是那种帐篷型的。 嗯， 我觉得特别好，那帐篷特别大，要、 嗯、 是不是一般的玩的那种帐篷了，真的就是很奢侈的那种帐篷。 嗯， 但是那个也特别不好定。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有一个。在那个顺义那个有一个柳庄故村， 嗯， 然后它有一个叫想住半山雅集的， 嗯， 哎，我觉得那个也挺好， 嗯， 然后它里边有好多种不同的房的房型，日式的，还有这欧式的，或者那种打开间的， 嗯， 啊，然后那个边上呢有像这个季节马上就快了，然后它那边有一个葡萄园， 哦哦， 葡萄特别好吃， 哦、oh. 啊，而且他这儿还有一个那个红酒庄园，专门的红酒的那个博物馆， 哦、oh. ， 你要是不是要求浪漫，咱们 喝一点， 参观一下红酒，然后买点红酒回来， 嗯、 oh. 嗯，就我觉得那个欧辉堡红酒庄园， 啊、 oh. 嗯，我觉得非常不错，而且这地儿呢，它是等于平谷和顺义交界， 嗯、 oh. 嗯，这边有一个那个。顺义的五彩浅山看红叶、 嗯嗯、 也特别有名，也不用花钱，但是红叶还特别多、 哦、 啊，那个、在山道可以走走、 哦、 啊， 哎，非常好了，我觉得这个以这个收尾就非常好，可以喝一点，而且葡萄多子多福的，是不是？在咱们中国历来也是一个吉祥的寓意。万一人家那个小夫妻准备最近撂个三胎，是不是住这样的那有葡萄图腾的房子也是非常合适，是不是？ 多子多孙就看葡萄，吃葡萄就行了。 哎，对，好，海洲哥，今天跟您聊的也是非常开心，有机会再跟您连线啊。那个周末也带嫂子再去转一转，多发现这些好的民宿，再跟我们聊啊。海洲哥，再见。 好好，再见。 哎。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